咁啊，大家好啊！咁啊，上一集咧，咁啊，讲嗰啲阿婶咧卖橙汁个阿婶好经典啦，同埋佢又带个女翻工啦。咁啊，今次咧，我哋啊录音室啊依然啊有阿靓女喺度，系啦。咁咧就，因为其实讲到都唔舍得走 嘅。 系啊。咁咧就另外有一单 case 就有个阿姐都几惨嘅，不过呢个古仔就短啲。咁啊，嗰时咧就应该系事发喺呢个2004年沙士之后嘅。咁咧就我哋嗰度咧個阿姐好好嘅，咁咧就翻工咧就做到冇停手，但系咧人事部嗰人咧，即系唔係我啊，我就梗係啊呢鑊嘢梗係睇戲啦。咁咧我咧就遲啲翻嘅，即系我就有時我要出街啊，咁我成日唔喺公司嘅，咁啊翻到去咧個阿姐一見到我，因為我同佢有偈傾嘅，佢就話：哎呀阿做啦，乜嘢乜嘢。你翻嚟啊！等我冲杯嘢，你饮系咪奶茶？我系啊系啊咁啊，跟住我就行入房，我咧就系、是、我哋一辣房，我就尾二嗰间嘅。咁啊，跟住个阿姐咧就试见亲我都好笑，但系咧就可能佢因为对我好，咁、另外人事部个阿姐咧就唔中意佢，咁咧就成日啄佢，就话就成日喺我面前讲话佢咧，话佢咩屎忽大嚿。即係喺我面前就， 即係其實人身攻擊。 其實佢本身已經唔中意個阿姐，佢就話佢睇佢咁後生，我其實嗰陣時我都係卅零歲，佢就話睇佢咁後生，50歲都唔夠論盡到死。咁我就話唔係啊，阿姐唔係論盡啦，佢幾細心啊，佢起碼做咁耐，因為個阿姐咧其實 admin 人事部嗰個女人咧，佢衰咗先嘅。因為其實我要話呢、這個古仔話翻俾你聽，其實唔係全部人事部都好嘅，唔係個人事部好似有阿做啦嗰啲人嘅。咁啊，嗰個人事部admin HR 嗰條友咧，就其實你收呢啲信翻嚟 short 信應該唔係阿嬸 short 信，應該係你哋 admin short 嘅。佢咧就掟俾阿嬸 short， 但係我跟住就窒嗰個女人，我就話蘇花阿姐。咁耐都冇 short 錯信咯，我都未試過收過封信唔係我嘅咁講，我話佢都幾好啊，佢幾細心啊，我就勸佢，我就話我就同嗰個人事部阿姐，我話你試下細心去第二個角度欣賞佢嘅長處啦， 應該 係啦，即係嗰陣時冇嗰個包容嗰兩個字出嘅，又冇包容啊、雙贏啊嗰啲 terms 啊嘛嗰度，咁我淨係話我話你換個第二個角度欣賞佢另外啲嘢啦，佢幾細心咁講，佢話梗係細心啦，對你細心啦，你一翻嚟佢又鬼咁好招呼咩咩，咁我就知啦，跟住我唔係，佢唔係淨係好招呼，佢對你都好好噶，佢係好啦，咁我心諗你成日啄人哋，梗係對見到你都窒啦， 咪係咯，街頭見。咁你加尾走 啦。系啦，跟住咧有一次咧，就我都覺得佢有啲踩到我嘅，就我就晏晝就翻到嗰時好熱，咁我翻到去又啱啱有啲嘢做啦，咁我就翻到好熱，咁啊飲完杯奶茶之後咧，就想入去再飲倒啲凍水咁啦，咁我行入去 pantry 度，咁啊見到個阿姐，個阿姐就哎呀，個阿姐就啱啱食緊個雞尾包，因為你知佢做體力勞動咧，好快就消耗曬噶啦嘛。佢就已經做咗一輪嘢，吸完一輪塵㗎啦。跟住一見到我呢食緊個雞尾包，就即刻擺低。哎呀，阿媽小姐，我你要斟水呀，東定見我幫你執。我唔使你慢慢食。跟住我同佢講咗兩句咋嘛。嗰條人事部嗰條八婆呢，其實嗰陣時啄佢，可能想逼佢走。咁衝入嚟就話：哇，你哋咁好傾嘅，哇，你唔係嘛，你咁好胃口嘅，你食幾耐呀，咁話喎。咁跟住我就望一望佢，我唔出 聲。即係使唔使咁刻薄啊？大家都 咁我嗰個女人咧就呆咗，擺低個麵包就唔敢食。跟住我咧就係企喺度，佢唔夠膽得罪我啊嘛！人事部都有嗰陣時，我唔係做人事部啊。咁我望住佢，我望一望佢呆咗啦。即係我估唔到，哇！而家我同佢講緊嘢，你走嚟話佢好傾偈，咁即係你話埋我啫。咁即係我望一望佢，跟住嗰個女人咧就收一收，又唔敢出聲。跟住我就忍住，我都沉得住氣，我就話。你斟水啊？冬定熱啊？我帮你斟啊！跟住佢就话唔系，我有啲嘢要去落去收一收啫。我话我得，转头嚟啦。我话嚟紧啦，你等阵啦，你等阵啦咁。跟住咧，咁个女人话：哎呀，乜小姐，好彩你帮我解围。咁我细声，我话你小心啲，我觉得唔对路。佢话我得，我知噶啦，即系我提嘅，即系小心啲，呢条有啄你，我小心啲。跟住拍一拍佢膊头，咁佢话我唔食啦。我话你代买落楼下食啦，即系我细声，我你代买啦，楼下 食啦。 系啊，咁佢跟住佢又岌头咁啊，跟住咧。冇耐咧，呢、這个阿姐咧就真系仲喺度营营役役啦。即系冇耐咧，其实我哋全公司都对呢个阿姐好都尊重嘅，系唯独是唔知点解唔夹佢。咁啊，跟住后屘咧，条友咧就嗰个阿姐唔知咩事，就话只眼有唔知生眼疮定点样，就要割。咁咧，跟住咧割完之后咧，个医生咧就叫佢戴太阳眼镜翻工。咁佢你知啦，你又黏住家暴成咁啊，咪戴太阳眼镜。咁啊，嗰个女人咧就喺度嘈，又话佢哇咁型啊咩咩咁啊，喺度有嘈啦。 好差喎，即系人哋病都要讲啲咁嘅说话。 咁跟住后屘咧，嗰个阿姐咧就你知啦，做完手术咁可 小手術，咁又要覆診要食，一請假佢又唔中意，又喺度趌啦，即係好傳統嗰啲管理咯，咦趌趌啦，咁又趌啦。 但係冇人情味啊。 係啊，咁我已經覺得哇唔係嘛，我以前都做，即係我以前都做 admin and trial， 我唔係咁對於夥計喎。嗱，我以前做 admin and trial 咧，啲同事入院我第一個到嘅，紅白議事又我第一個到嘅，即係唔會話做到咁樣咯。跟住冇耐啦，好啦，呢、這個姐頂唔順啦，辭職。咁佢辞职啦，即系顶唔顺啦。后屘整完晒眼手术之后，跟住佢就辞职。咁咧，点知咧辞职嗰段时间嘅尾二嗰两三日，咁咧呢条八婆咧就指嗰个阿姐，就啱啱有个男仔，嗰阵时有个男仔叫 Sunny 啊。咁佢就个男仔就喺度做紧嘢，平时咧就个 Sunny 换蒸馏水嘅，就成个怼高，嘈一声插落去嗰只，即系旧式嗰啲啦。咁啊，跟住咧，咁佢就嗌个阿姐，阿姐冇水饮啊，换水啦。佢话啊，我唔够力噶，好轻嘅啫嘛，点点点咁啊，跟住嗰个阿姐就话，我唔够力，我唔搬啊，咁啊，佢话吓唔够力就唔使做啊，咁啊，跟行入房，咁我姐咧就淋啊嘛，就话，自己都就嚟走啦，忍得个两日就走，算啦，咁啊，跟住话， 就系、是、应该仲有嗰两日先唔够彩。 唔系啊，我姐真系好淋噶，都话即系同我之前讲嗰个争好远啦，咁啊，跟住咁啊，怼起嗰个嘢，就点知半蚊坑未曾即系斜斜地，仲未插到嗰阵咧，嗰阿姐咧就企唔稳，咁我嗰个男仔就翻嚟就见到，即刻扑埋去揽住嗰樽嘢。咁我阿姐咧就坐一坐，咁跟住个男仔，哎呀，阿姐等我啦，佢唔系啊，佢闹啦，跟住咧就噗一声咁就插咗落去嗰度，跟住阿姐就话，你冇嘢，佢哎呀好痛啊，你坐低唞一唞啦咁，咁咧嗰个八婆咧就话佢炸底，咁咧跟住我哋就话唔系腰骨嚟嘅，小心啊，跟住我喺出边都听，里面都听到，跟住我行出嚟，我话咁佢见到我行出嚟，佢就唔够胆夹嗰个阿姐，我就话：阿姐你冇嘢嘛？你坐一坐先啦。咁唔咩啦？咁跟住个男仔就见到，就知根本就知呢个女人玩佢啦。咁啊，那个男仔就唔忍心，因为佢觉得嗰个阿姐同佢妈都唔上下年纪啫。 系咯。 咁、那个男仔就恻隐之心就话：你有啲咩要攞啊？佢、我咪落去收信。阿姐啊，不如你担张凳喺 pantry 坐啦，我同你落去收信，因为收信啲信都好重噶嘛、嗯。我同你落去收啦。咁啊，跟住嗰个人事部话：做咩同佢收啊？你好得闲冇嘢做咩？跟住我忍唔住啦，我就话：我阿新尼唔得闲啊，我专登行出去咧，即系解围啦。我就话：阿新尼你唔得闲啊？不如我同你落去啦。咁啊，跟住嗰个人事部个女仔就唔敢出声，即刻咧就缩翻个头入去。 但系嗰个人事部女仔大概咩年纪啊？咁刻薄嘅，点解？ 嗰阵时佢卅零啦，未够四十岁。 哇！点解真系 细我少少细？我唔知一年定两年。 但系做人做 好贱咯， 系咯，好刻薄啊！ 唔系啊，佢后屘自己有报应嘅。佢闹完个阿姐咧，搞完嗰单嘢之后咧，佢自己小产啊！ 哎呀，即系 小产啊！咁啊，跟住咧，后屘佢点咧？佢咧就整亲条腰啦，跟住咧第二朝咧佢就冇翻工。咁我哋又觉得奇怪，咁啊打电话去屋企啦，关心下佢。原来咧佢话咧，寻晚咧佢瞓觉就一路瞓觉一路痛，跟住就走去闹嘢，就走去急诊室。跟住个医生咧就照咗张X 光片出嚟，就话佢腰椎移位。 哇！ 即系好系啊，佢根本佢唔够力啊嘛。 腰椎移位真系我大可少。 系啊，跟住咧就佢咧就话好辛苦好痛，咁又要做物理治疗咩咩。跟住因为佢未走噶嘛，咪一路识呢副咯，一路公司要俾钱佢咯。跟住咧就搞到好大镬。咁我哋嗰个 GM 都已经话：，哇，点解咁大镬噶？系听闻好似系你叫人哋搬蒸馏水嘅，而家人哋已经 review 咗，你唔好监人搬啦。系咩啊？佢 review 咗，佢谂起自己搬咗。我唔系，你即系啲人就话即系话系好严重嘅一个公关灾难，即系一系即系你咁令到公司会俾人告嘅。因为我哋个 GM 咪就捉佢入去省咯，话完佢之后，跟住咧要样样咧，临尾咧呢个阿姐咧就。即系应该有人帮佢啊！即系不忿嗰个呢条八婆啲嘢，有人帮佢，可能佢识人定点咧？佢咧就走咗去攞法援，告公司，因为佢喺一个唔合理嘅情形底下，即系唔合理嘅要求里边，令到我受伤，跟住索偿咯。好似后屘都赔咗好多好多钱， 咪应该 搞到好大镬。后屘咧，搞紧呢单嘢嘅时候咧，公司咧就炒咗呢个人事部呢个女人。 那个八婆都真系 系啊！但系咧，炒呢个人事部呢个女人，嘅同时咧，即系嗰段时间咧，即系佢搞紧，即系后屘搞成都有成大半年。嗰段时间咧，呢个女人咧。系后屘我哋话嗰阿姐走咗啦，个阿姐即系成日要翻去出粮嘛，佢又要人哋翻去出粮嘛，又唔入数俾人哋，人哋亲自 endorse 签个张票啊嘛， 仲要咁， 系啊，仲人哋走嚟走去，人哋又要复诊，又做物理治疗啊，又要成，后屘咧个女人咧care埋，因为咧care埋公司就系因为呢单嘢令到佢又搵唔到食，连家务都做唔到，又唔知点样咧，跟住抑郁，要食抑郁药。 咁咧就賠得好勁啊！後尾呢單嘢，因為呢單嘢賠咗好勁，咁咧就好搞嘢咯。咁嗰個江湖傳說，因為我都冇做啦嗰間嘢。咁啊，江湖傳說咧就係人事部嗰條友咧，即係刻薄呢個阿姐嗰個女人咧，自己後尾咧都小產咗。佢後尾有咗自己唔知點樣咧，跟住小產。 不过呢啲人心地咁差咧，即系你就算佢 真系有报应噶， 知道咧都未必可以。 但系佢系啦， 把口衰啲嚟讲。 嗱，我都叫做做人阿妈，但系我哋全部有啲结咗婚有仔女嗰啲同事咧，有啲系留低，有啲走咗噶嘛。一知道佢小产咧，系冇人同情佢咯，冇人问候佢咯， 系咪先？即系你都有屋企人。咁嗰阿姐都係人哋阿媽嚟㗎嘛，都係人哋老婆，都係人哋個女啫，即係需唔需要做到咁樣？大家都係搵餐飯食啫，何苦呢？ 咁而家呢就演變咗，有好多公司就直頭唔請啲阿姐呢就長工呀，因為慳返個強積金呢，咁好多呢就到半日。咁呢有啲阿姐呢就好犀利㗎，揸鎖匙㗎，就呢就譬如一層商業大廈，一座商業大廈，佢哋呢就有幾個阿姐就包曬嚟做嘅。咁呢就即係我嗰時都 call 過㗎，譬如話我你間公司啊幾人以上收你600蚊啦，就係朝朝就返嚟或者隔日同你吸塵，但唔幫你洗杯，佢費事打爛你啲杯，有咩嘈話你隻杯咩雙金啊雙石啊，佢話我就唔幫你洗杯，就淨係幫你吸塵抹台咁樣，咁就收600蚊啊700蚊啊或者800蚊啊咁樣一個月，咁呢就要收 cash 嘅，就唔收支票嘅。咁咧就佢可以簽翻張，即係簽翻名，話收過你幾多錢，咁等你出數。咁咧嗰啲阿姐咧，但係咧佢又要你留鎖匙。 嗯， 所以佢哋咧就一揦住個圈出嚟，哇咁多鎖匙， 肉卒咁啊嘛。 係啊，即係好多鎖匙。咁佢哋就變咗佢哋有個謀生嗰條路咯，即係佢哋又咁樣做，就變咗自由咯。 嗱，而家好多都係因為我而家自己做緊嗰間公司嗰個 office 咧，成棟都係即係佢係。新鴻基咁樣啦，即係譬如佢新鴻基嘅 office 咁變咗佢係其實係嗰啲姐全部都係新鴻基請嘅，即係可能今日佢喺12樓9點鐘喺12樓抹完台之後呢，佢可能9點半佢就去咗30樓，跟住之後咩佢又吸完塵，可能晏晝2點鐘咁佢可能又要落2樓咁樣，即係反而佢就唔係直 租㗎，你 公司請我哋嗰度係应该系 即系你同大业主租咯，大业主就系新鸿基咯，你同 大业租连个名都 系啦，你同 大厦咁 系啦，你同大厦，你同佢嗰个集团租嘅，咁佢咪包埋啲服务，但佢收翻你钱啫嘛，每个月咩行政费啊咩费嗰度收你啫嘛， 系啊，但系佢哋 变咗出粮就佢出俾佢， 都冇乜嘢嘅系，但系嗰班阿姐有时霸咗个 pantry 喺度讲 洗布啊， 佢唔系啊，佢直情系摊坐咗喺度噶，直情摊咗喺个 sofa 度，即系几个阿姐围住咁样样喺度讲是非啊！哎呀，我个仔又点啊？佢个老公又点啊？跟住我隔篱屋个阿陈太个仔又点点点啊？咁样即系喺度讲是非，然之后佢哋系旁若无人咁讲得好大声。基本上即系我嗰时个位系坐得都几近 pantry 嘅，就日日就听到佢哋啲家事啊。 我录完之后摆上网 都有时都几得意嘅，后讲话啲婆媳关系啊，又话佢即系可能嗰啲中年嘅阿姐个奶奶又仲喺度啊，佢个仔又娶咗新抱啊咁咧，跟住后闹完个奶奶又讲个新抱咁样。 其实有好多阿姐都好惨嘅，即系好多我识有个女人咧，佢都好惨嘅，佢就譬如话佢即係之前都有份工嘅，可能生完 B 之後呢，你知而家啲人呢踏入小學就好多功課㗎嘛。咁你就個女仔或者女呢6歲之後，跟住佢就要喺屋企全職主婦睇呀。咁睇得兩睇睇到個仔女呀、啊、中學畢業呀、啊、大學畢業，咁可能十幾年冇出嚟做嘢。咁再出返嚟搵嘢做呢就俾人歧視，咪未必做到。 咁 係呀，脫咗節啦。咁跟住佢咪唯有做呢啲囉。但係呢有好多即係本身都有返啲文化底嘅，咁嗰啲呢就即係公司咪叫佢啊幫手執下信啊，落去落下銀行入下票啊咁樣囉。咁但係我又覺得無論嗰個阿姐佢係各行各業其實都應該受到尊重，就唔應該咁樣去啄人。 所以我自己都諗過嘅，如果即係第日我媽佢真係退咗休之後冇嘢做，話要出嚟做嘢嘅話，我寧願俾錢佢去旅行，我都唔會俾佢出嚟做呢啲工咯，即係俾人呼呼喝喝啊，睇唔起啊，又要抹下廁所啊嗰啲，即係我就會覺得啊，如果係咁樣樣嘅話，咁不如算咯，寧願你唔好做喺屋企去行下街算啦。 我嗰時咧，我有個朋友咧，佢嗰間公司咧就好堅喎，佢請嗰啲呢啲 post 咧 pantry 阿姐嗰啲咧。佢真係要嗰啲阿姐真係識英文成，因為點解呢，佢老細呢同埋公司有四分一嘅人呢都係外籍人呢。 譬如有日本人啊，有韩国人啊，有咩咁嘅共同语言，多数都系英文噶啦。佢真系要请个阿姐咧考个阿姐英文， 即系流利嘅英文。 系啦，跟住先至请噶，即系佢情愿俾多少少人工，佢都要嗰啲阿姐明嗰啲人讲乜噶，好过瘾噶。跟住我成日同佢讲，喂，你阿姐几时唔做啊？我又走去做下先啦。系啊，以前我哋话嗰个好恶嗰个华姐咧。佢好劲噶，佢我哋嗰时公司啲架餐好劲噶，有可以整咩 copper channel 啊，乜嘢嗰啲噶。譬如我哋嗰时都有啲葡国人啦，有意大利人啦，有法国佬啊咩嗰啲咧，佢都识，佢都见到阿法国佬翻嚟，佢都识讲 bonjour 咁样噶，好坚噶，所以咪串咯。即系咁多个人咧，饮啲乜饮啲乜咧，或者佢有样嘢好，其实我觉得佢除咗个品性唔好之外咧，其实佢做嘢或者有啲嘢 OK 嘅，除咗卖橙汁呢镬嘢衰咗之外，同埋带个女翻嚟衰咗之外咧，佢咧有样嘢好咧就系佢好记性嘅。佢咧譬如有啲唔系成日嚟，有啲譬如有啲大客咧嚟咗几次开会啊咩嗰啲咧，佢真系咧佢系蒲到可以记得你咪阿陈生，即系譬如佢见到啊，见到啊，你咪陈生啊，陈生中意饮咖啡酒奶，佢会记得佢呢样好嘢。 哦，你呢啲俾个客个感觉就好。 系啦系啦，佢好正嘅呢样就。另外一样嘢咧，即系我唔系一味弹佢啦，佢啲有好处啊。另外佢除咗记性好之余咧，另外咧佢有样嘢好蒲嘅就，以前咧我哋公司咧。即係你知鬼多呢，咁梗係多啲嗰啲 party 嗰啲，佢又逢星期五呢，咁呢就我哋就返五日工㗎嘛，逢星期五嘅下午呢就有一個叫Friday Feast, 咁呢就逢星期五呢就個茶房呢就每一個部門就輪住搞一次嘅。 嗯， 即系唔好话永远都系人事部啦，咁我哋梗系掟出去俾人哋做啦。喂，今次系电脑部搞嘅，今次就系 sales 班人搞嘅，今次就系account 搞嘅。 咁几 开心喎！系啊，其实好开心噶。咁咧就每一个部门嗰啲人搞咗嗰个嘢之后咧，就嗰啲茶水啊，嗰啲买嘢嗰啲咧，就佢哋搞啦，就系、是、大公司俾钱。咁同埋有啲咧就揼嗰啲 manager 咧心口咧 sponsor， 譬如我 sponsor 烧肉，我 sponsor 鸡翼，咁咪变咗咧就摆晒啲喺度，就所有 staff 咧，又系佢有一个钟数嘅，即系流水席咁咧，即系有个钟数，譬如话夜晚我哋收，譬如我哋收五点半咁啊，夜晚五点钟开始就至到七点，你可以入去任食。咁咧临尾咧嗰阿姐咧就我哋就会俾翻嗰啲留嗰个阿姐喺度啊，个 tea lady 喺度，佢咧就会准备晒啲嘢啦，照单执啊整啊，跟住咧就嗰个部门啲人咧搞噶嘛，咁咧嗰个部门搞咧，佢负责去 set 嘢，但系咧有份食嗰啲人咧就要帮手临尾就抌垃圾啊整嘢咁咯，几好噶，其实嗰间公司 系咯，那个文化几好啊， 系啊，其实就系、是啊、其实就当年因为有好多唔同角色嗰啲人咧，变咗嗰啲人就会追求嗰个叫咩 work life balance， 就唔会话喂当你狗嘛，你系阿姐啊，做咩啊？唔使做啊，做咩啊？倾咩咁样咯，即系好失败咯，觉得个人。 礼拜五唔留你喺度 O T 算系咁啦，仲整嘢俾你食，算系咁噶啦。 算系咁，所以个姐咪做咗七年，佢唔舍得走咯。点舍得走啫？咁正，做咗七年，乜都咩啦，分钟佢仲有钱过我哋，大佬八蚊一杯橙汁。 系啊， 你谂下，我公司100人，我当一半人帮衬佢，佢一个月几钱收入？ 我觉得呢啲位咧都即系可以叫游水位嚟噶，即系你要打斧头嘅，应该都好容易，我相信。 系啊，其实咧，佢嗰阵时点解佢会卖橙汁呢，是因为嗰时我哋嗰、那个founder， 即系嗰、那个创业嗰个阿哥咧，嗰、那个老嗰个乜乜老先生啦吓，因为其实佢都好出名嘅，不过而家佢啲后代都好出名。咁佢咧就嗰时咧佢就年纪大，但佢就都系喺度翻工。咁佢其实嗰阵已经交咗俾佢个仔噶啦，即系对上一代。咁咧，但佢咧就翻嚟，咁咧就成日就想饮橙汁。咁呢个阿姐就喺度做咗，你饮橙汁你唔好落楼下买啦，因为嗰阵时我哋公司喺金钟嘛，楼下咪有咩海富嗰啲咧，咪有好多榨汁嗰啲嘅。佢你唔使落去买啦，你要饮啊，你中意苹果扣雪梨又得，咩都得噶啦，买部机咪得咯，咪咁嘅。嗰个人就不如我买部机，阿姐你榨俾我饮啦。咁咧就俾钱佢买橙嘅，咁就整下佢咪牟利咯。所以我觉得即系你无论边个 post 都好啦，即系我觉得有时啲嘢你真系公还公，私还私，咁你就天下无敌咯。 同埋我觉得无论你话系即系好高职位又好，高到好似老板又好啊，定还是系即系你话好细微、好低微，譬如好似姐姐咁样，其实真系咩人都有。就算每一个唔同嘅 post 都好咧，即系你好似讲话好串好恶嗰个华姐又好啊，定还是讲你之后话搞 咗二位 嗰个姐都好，其实。 真係唔係關佢個職位高與低事，而係講緊係嗰個人本身嗰個性格嘅問題。即係你性格好嘅話，其實你做乜都係好嘅喎。系咯，即系你唔会话，因为我系职位低啲，所以我会令到人哋唔中意我，唔尊重我。如果你系即系个人个性格系好嘅话，其实 even 你系一个姐姐都好咧，咁其实都会好，即系都好受人尊重咯。 其实有啲阿姐都好惨噶，因为我都 encounter 过有啲公司咧，去时候嗰啲阿姐咧就初初就叫你抹嘢，咁咧可能你半日咧你系清洁，跟住咧就因为嗰啲阿姐翻嚟之前，你冇理人哋。翻緊工你開吸塵機，咁樣嘈㗎嘛，你佢一定俾鎖匙，佢一早返去吸晒塵啊，跟住洗杯啊、煲水啊、整嘢啊，咁啊抹台啊，咁做就做完啦。跟住呢到嗰啲阿姐嗰啲文件出啦，佢要送埋文件㗎喎、哦。有啲係咁樣㗎，做兩樣嘢，係啊係啊，做埋 messenger 㗎。咁啊懶時又有時又懶係黃金好多。哎呀阿姐你住邊度啊？住北角㗎。哎呀我有份嘢去北角啊，咁你四點零鐘落去啦，跟住收工啦，即係嗰啲阿姐覺得哎呀好多謝你啊，即係嗰隻囉。即係好似懶係哎我放你走啊咩嗰啲囉。 但係佢而家即係以前嗰個年代啲阿姐通常係公司直接 contract 直接請㗎嘛，係咪？係 啊係啊。 但係而家呢據我所知好多姐姐都係呢其實係判咗出去。即系揾个我哋叫蛇头咁样嘅人啦，佢可能下边系即系控制住好多个姐姐 帮 佢打工，咁跟住佢哋就去 arrange 究竟可能逢即系可能呢个头一个礼拜就呢几个嚟，下一个礼拜就嗰几个嚟，咁所以其实啲见到啲姐姐 check check 咁转咧嚟嚟去去都系即系可能生面口啲，唔系好同人，所以就变咗冇乜偈倾咯。但系佢哋都有一个相同嘅动作，就中意坐喺 pantry 嗰度讲是非。 哦，佢哋嗰啲因为而家其实好多公司都唔系点。中意長工請一個呢啲姐咯，因為你又要俾強積金佢嘛，你又要俾強積金佢，咁佢 仲要幫佢買保險咧， 係啦，咁同埋咧，因為有好多嗰啲阿姐咧，唔係佢其實office 應該都要同佢買嘅，即係好似你請個鐘點，你都要同佢買嘅。咁咧，但係咧有好多 office 咧都費事去諗啊，因為有時啲阿姐咧易請難送。即係如果你請著個好嘅就話好啫，有啲阿姐好醒㗎嘛，試用期未滿好乖㗎嘛，即係試用期之後就哦一陣啦，一對手做得邊樣啊，即係嗰啲呢，因為佢哋得你就得你㗎啦。有啲人呢即係冇乜職業道德嘅，咁呢就變咗有啲公司就索性我唔想長期去 hire 一個人喎、即係我唔想長期去負責一個人嘅燈油火蠟或咩，我咪請呢啲囉，唔啱嘅我咪換囉。即係到我而家做HR 呢，我都係會鍾意嗰啲嗰啲叫十出去嗰啲十 con 嗰啲囉。就唔啱，譬如呢個阿姐即係嗰頭抹到張台濕晒，佢又唔係話一塊乾布一塊濕布㗎嘛，但通常鋪啲阿姐呢就嗰頭抹完濕布，嗰頭就抹完乾布。 係啊， 佢呢你有嘢擲住個台嗰啲 area， 佢唔會抹嘅，佢唔會搞亂你啲嘢，佢就會同你抹。有啲就搵嘢同你掃，或者總之電腦嗰啲佢唔會掂嘅。佢唔會同你抹電腦，最多佢就唔會用濕布啊嗰啲同你抹電腦嘅。有啲就好唔抱揦塊濕布赤咁，抹完有水痕噶嘛。 係啊， 其實最抱嘅即係應該咧就抹完一塊濕布，攞手就揾乾布抹咗佢。嗰啲阿姐先抱。我哋以前公司有兩個嘅，又係嗰啲 contractor 派嚟嘅，我哋叫做阿 sa 阿嬌嘅。係啊，真係阿 sa 阿嬌好似樣啊。咁咧就真係成去到邊度都兩個拍檔嘅。咁就係一塊。乾布，唔系一块湿布抹完就一块乾布， 即系一个就拎乾布，一个拎个湿布。 唔系，佢系一只手乾布，一只手湿布。咁佢抹到咧，即系翻到嚟真系好干净咯。咁我哋嗰啲同事都好识做嘅，即系成日见到佢咧，都系佢哋即系梗咗冇投诉，咪继续呢两个人做咯。即系嗰啲十抗啊，嗰啲清洁公司啊，咁咧就我哋通常我哋都好识做嘅，即系过时过节咧，即系佢认得我哋嗰啲，翻嚟叫洒娇早晨啊，佢知道我哋嗌佢啊，咁啊嗰两个阿姐系好好噶，即系大大只只嗰啲咧，跟住咧有时咧我哋譬如过时过节啊嗰啲，我哋都醒佢噶，都封利是啊嗰啲俾佢嘅，即系大家开心啫嘛。其实我觉得无论你做咩工作，你都系即系其实都系一份职业嚟啫嘛，其实都应该受尊重。同埋第一件事。你自己做好自己嘢，你就人哋就一定会尊重你，无论你任何嘅职业都系。 我觉得即系大家都系打份工啫，系咪先？即系大家都有大家嘅难处，大家都要养家，都有屋企人，系咪先？即系你要俾人尊重嘅时候，点解你唔可以尊重咗人先？ 同埋你知唔知咧？其实咧，一家公司咧收风咧就揾呢啲阿姐收风啊，呢啲阿姐啊先犀利啊，知道晒嗰啲咧啊呢、這个系边个马房，呢、這个妥唔妥佢，嗰个妥唔妥佢，呢啲阿姐先系字典啊。 哦，即系可能佢哋又未必即系啲人喺 pantry 讲是非嘅时候，未必会防呢啲。 姐姐係咪照講可以。 一來啦二來賣通常呢啲姐姐江湖規矩都有入冇出唔出聲嘅。但係有時你知人呢佢都有啲人性嘅，見到俾人恰得緊要，佢有時佢都會話喂小心啲啦點點點，即係佢自己都會靜雞雞仔，安全地方唔係自己 啊。整理兩句。 係啦，同埋有時呢嗰啲阿姐呢其實即係點樣做返自己啦，你又冇得罪佢。但呢其實呢呢啲阿姐呢收風係收得好勁囉。我嗰時都係㗎。我講多個 case 你聽啊。 好。 你有冇試過扮 reception 啊， 扮 reception 啊，冇啊， 點解。哎呀我試過啊，好笑㗎。嗰次呢就有個人嚟見工，就見嗰啲唔知乜嘢 supervisor 嘅，就要係客戶服務部嘅。咁、你對客㗎嘛。咁你啱啱就係嗰間阿華姐嗰間公司，咁我哋嗰、那個reception 咧，馬來西亞華僑嚟嘅，咁佢你知嗰啲華僑咧就好豪情啊嘛，哎呀唔得啊，咁我依得啊，唔得啊唔得啊，做咩啊？啱啊小姐唔得，我肚痛啊，你出嚟替我啦，我要去開大啦，咁啊真係好抵死，咁我明明唔能出去啦，咁啊我話得啦，你慢慢啦，咁啊我喺度做做下，咁你就嗰日就約咗個女仔嚟見工，咁女仔嚟到就話我嚟見工啊，咁跟住我話哦。佢以為我是 reception 啊嘛，我做緊 reception 啦。我咩事啊？佢話我嚟見工噶，約咗阿乜生噶。我你等等啊。咁我咪照講話啊，乜生啊？嗰、那個有個女仔嚟見工，我話唔知。我話佢啊，跟住我揞住電話，我話小姐貴姓啊？唔記得問。我話小姐貴姓啊？咁佢話姓咩咁？跟住後屘我話啊，咁我哋夾曬嗰啲 board 咧，有曬啲名，有曬嗰啲form 喺度噶嘛，夾曬 reception。啊話我唔該你填咗份 form 先啦，有冇帶嗰啲學歷同埋在職證明咁同佢講啦，呢啲開場白嘅一定有。跟住你咪點啊？俾支筆我，咁喎、我俾，我係 reception 啊嘛嗰陣。 但係 suppose 係咪你去 in 佢㗎？ 你聽埋先啦，好笑。跟住咧，我就俾，我照俾，我唔好意思啊，我俾佢。跟住佢喺度填，填之後咁我就啊邊度仲開緊啊嘛，咁我走入去就差唔多夠鐘咁。我其實我嗰陣已經做傻咗，唔記得咗入咗呢個人。咁我走埋我就話：阿小姐啊，你有冇攞嗰啲學業證明同埋在職證明嗰啲嚇？佢話有，佢話有，當然有啦。我已經。少佢啦个心咩叫当然有啊。跟住咁我问佢啦，点佢点啊，佢直头成个 key holder 呢讲埋先，成个 key holder 呢就执俾我。咁 suppose 呢你掹出嚟嘛，我唔紧要，佢我话吓我成个啊，佢係啊你怎怼落部影印机度影咪得囉。我即係其实我自己觉得自己顿咗，因为因为平时唔系我影个咁我影咗佢行咗入去啦，我话整好晒冇耐。咁跟住我又返嚟，佢條友就即係其實係五至十分鐘嘅事，咁話影完咁啊坐返嚟，冇耐呢嗰、那個馬來西亞嗰個華僑返嚟話：哎呀鬆曬咯，咩咩，哎呀唔該你咁啊！跟住嗰個人呆一呆，咁我就同佢笑一笑，跟住行咗去。咁我話：得你喺度啦，你喺度啦，使唔使我坐一陣？即係使唔使我喺度留一陣等你？唔知會唔會再去噶嘛？即係肚屙啦，係得啦得啦，鬆曬，哎呀唔該曬你啦嗰啲啦咁。跟住我行入去，冇耐咧。我就搞低俾佢话，呢个女仔见边个边个，哦佢得啦，你入翻去啦咁。咁我人咧都不疑有诈，即系继续即系好似好不屑咁望一望我啦。个嚟见嗰个伯婆，跟住咧后屘冇耐咧，佢咧就揿 intercom 就嗌我话你 ready， 我哋就同嗰个 line manager 咧，即系佢个 end user 就同埋我一齐见啊嘛。原来咁咧就喺嗰间 interview room 一入去见到， 咁我咧就咁我咧就揿系啦，我就。咁 intercom 就問佢，佢填曬嘢未？整好曬未？佢填曬啦。咁跟住我話，佢話使唔使我帶佢入？我唔使，我唔使，我親自帶佢入嚟。跟住行出嚟同佢講，哇！阿乜小姐，阿乜生已經準備好啦，你跟我行下嚟。佢用大支嘢跟住我，佢以為我係靚嘛， 因為你 大支嘢咁行入去啦。一入去，咁我佢又覺得奇怪喎。佢入咗去之後，跟住我行過去佢對面坐咗喺度。跟住咧，那個女人咧。自己都掩飾唔到自己呆咗啊！跟住咧，系啦，跟住我就唔出聲，我就話我就同嗰人已經夾定咗係佢問嘢先嘅。咁佢問完嘢之後咧，跟住咁佢諗住我問，點解我又唔問佢嘢？跟住我就同問咗佢啲問題啦，問咗佢啲問題，即係好好行嗰啲。問完之後咧，跟住我就話得啦，得噶啦，我話得噶啦， 等消息 即係同佢講你有咩問題問翻我？那個女仔之後話冇啊。即係跟住即係熬底啦，冇啦，你都講得好清楚咁，即係講翻啲 terms 俾佢聽。哦，咁得啦咁啊，跟住後屘咁我好有禮貌，我忍住送埋佢出去門口，幫佢撳埋個開門掣。咁跟住佢好唔好意思行咗之後，跟住翻入去。咁跟住咧，那個 manager 就話：喂，平時你同啲 interview 嗰啲人咧，你同嗰啲人咧好傾㗎，點解呢個你講幾句，跟住我就講翻之前。 佢由第一步踏入嚟。 衰咗啦，其实。 跟住咧，嗰、那个 manager 就同我讲，佢话咁呢个人唔得噶，佢咁大细超，见嗰个拜见都系踩，即系佢咁，即系话佢咁犀利，点我佢点可以同我做我啲客嗰啲嘢啊？咁我就同佢讲，哦嗱，你要唔要佢咧？因为人事部咧，我唔系因为佢得罪过我或者点我话衰佢，我但系咧 to be fair 咧，就我会讲一句咯，经验系可以累积嘅，性格系冇得改嘅。 嗯。 咁我话咁你自己决定啦。我话你要唔要？我而家我俾嘅 comment 就系咁样。咁佢就话如果咁样唔要啦，跟住谂起我话你系真系决定唔要啊，你唔好因为我一句说话左右你。佢话唔好啦，又唔系冇人见，我不如咁啦，你见多几个先再考虑啦。咁、啊、跟住我就同我啲僆讲话，嗰时有个细蚊仔咧，请咗两个男一女，那个男仔话点啊点，我讲俾你听。佢话系啊，佢可能当咗你系 reception 啊，跟住大只嘢，狮子咁大个鼻啊，咁啊讲完之后咧，跟住就说喂，话时话，如果冇人，不如请佢翻嚟玩佢啦。 咁又唔好咁黑心。 咁我就话咁唔好，费事佢咁串，未请佢翻嚟玩佢咯，跟住做几日，跟住就即时通知话唔啱咯。我费事啦。 如果系我，即系当然我唔会话咁样即系对啲 reception 姐姐啦。咁但系就算真系有件咁嘅事发生，我见完其实我自己都做，即系都打定输数。就算真系打电话话嚟请我，好老实我真系唔敢翻工啦。就话入 衰咗先啊嘛。 系啊，你俾人个印象都唔好咯，你喺份工唔会做得开心。 其实咧，基本上咧，做 HR 拣人咧，其实基本上你一入到嗰间公司，其实有啲 post 啊，有啲比较紧要啲 post， 其实根本咧，人事部有啲人咧，譬如见工嗰啲人咧，嗰间公司人都会问 reception 呢个人系点嘅。所以咧，你一入到嗰间公司咧，就算你由搭 lift 嗰下分钟，你会去撞到嗰间公司啲人，你喺嗰个附近方圆。你其实你已经要 behave yourself 啦，唔应该话一去到大支谂住 reception 啫嘛，我可以得罪。其实佢长远喺嗰间公司做咧，其实 reception 啊、秘书啊、阿婶啊嗰啲，其实唔可以得罪嘅。 诶，各位听众又学到嘢，见工嘅时候记住即系小心啲，唔好 有礼貌， 一定要有礼貌。 好啦，今日讲咁多先。